Gym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美国媒体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啊，在美国居民最常用的使用的外语当中啊，中文排在西班牙语之后位居第二位。另据中国孔子学院总部的统计啊，和348所孔子课堂，约40万人在学习汉语。好，那么了解美国的汉语热，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美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生正在计划他们的暑假，虽然目前啊，他们在准备期末考试，他们希望通过暑假去探索外面的世界，比如户外实地学习、志愿者工作，但是呢，他们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汉语学习。那么这一段的一个描述呢，是说在上半年的大概在五六月份哈，美国的学生的一个状态。好，那么看一看第一段的英文翻译 ：elementary,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哎，三个级别的学生 ：elementary, E-L-E-M-E-N-T-A-R-Y, elementary, 小学的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wait, 等不及了 to plan their summer vacation, 谋划他们的暑假的安排。When the final examinations are still high on the agenda, 虽然这个期末考试仍然还没有完事，对他们来讲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里面用的一个词没有用 important, 而用的一个是 high on the agenda, A-G-E-N-D-A, agenda 表示一个人安排，一个人的计划。那么如果说一件事情在安排的一个顺序当中，它的位置特别的高，那么用这个词 highOn the agenda, 表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But the summer holiday is fast approaching for them. 但是呢，暑假已经呢非常快的来临了。And to explore the world outside campus. 希望能够探索呢校外的这些神秘的世界，通过一些活动哈，同学们记一下。第一个叫 field camp. Field camp 表示那种呢到户外边玩边学习的一种实践活动，叫 field camp。 另外呢一个叫 volunteer job 啊，志愿者的这些活动。 And the most needed, 但是对他们来讲最需要的是一个 Mandarin learning sessions, 学习普通话，学习这个汉语。汉语或普通话呢英文翻译成 Mandarin, M-A-N-D-A-R-I-N, Mandarin。那么当浏览当地的中文报纸啊，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暑假活动的广告，他们都是有关青少年中文课程相关的一些内容。 Flipping through local newspaper printed in Chinese language, 这里面用了一个词叫 flip through, 啊 flip 表示非常快的去浏览。另外一个词呢，我们会用这个 browse,B-R-O-W-S-E, 也表示啊非常快的去看某一个东西。Flip through 或者 browse local newspaper printed in Chinese language, you will see a full range of advertisement. 很多很多的广告啊，它这个范围啊，它的涉及的面特别的广，用的一个词叫 range, R-A-N-G-E, 同时呢前面再加一个 full 这个词 F-U-L-L, 表示它这个范围非常的广。Full range of advertisement of summer activities aiming at teenager, 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客户群体非常的明确，就是那些青少年，目的是教他们学习汉语 with a focus on Mandarin learning, 啊，学习普通话，学习这个中文，啊，Mandarin learnings。 那么他们提供的语言课程的 形式啊，应该是各种各样的。目前啊，已经拓展到了演讲和写作竞赛了。另外一点啊，还有一些更加让大家觉得非常期待的一些事情呢，就是说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中国旅行，同时啊，与中国的朋友见面，让大家觉得非常非常好玩有趣的一些暑期的安排。Language courses are common in various form. 啊，它的形式呢是多样的。Well, it has expanded, 拓展，用这个词 expand, to speaking and writing contest. 两个方面，一个是 speaking, 口语，一个是 writing, 写作。啊，那可以翻译成演讲和写作。And China trip to meet with new friends, 以及呢到中国旅行和呢在中国的朋友见面。同时啊，有一家非常有名的中文媒体叫做 China Press， 是当地的一家主流的中文报纸。那么现在呢，正在宣传第七届汉语比赛，针对的人群是8到16岁的学生，让他们在比赛当中能够体现出对中文的理解和应用。同时啊，比赛还有一定的奖励，比如说一定数量的现金奖励，同时啊，把获奖选手的名字啊刻在牌匾上，以及啊在多媒体的出版物上对他们进行宣传。好，那么看一下这一段啊，提到了一个美国当地的中文媒体叫 The China Press, a pillar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Pillar 表示非常重要的、非常主流的这么一个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is now advertising, 宣传某一个事情啊，宣传某一个东西。Is seventh annual competition, 第七届了这个比赛。Annual 这个词 ,A-N-N-U-A-L, 表示每年一次的啊，那么今年是 the seventh, 第七届了。For children from 8 to 16 years old to show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the use of Mandarins. 他们对汉语的理解以及呢对汉语的一个自己的使用。With a world of a handful of trophies, 那么一些奖杯哈，比如一些奖励，这个 trophy, T-R-O-P-H-Y, 它原来呢是指一些奖杯，比如说运动会啊，体育比赛哈，获奖选手呢除了获得奖牌，可能还有一个奖杯，那么用这个词 trophy 来表示。而今天呢，它表示说一个奖项，一系列的奖品，比如说提到了 the cash and the plaque, 牌匾 with winner's name,as well as opportunity to get exposure on its multimedia publication. 同时啊，在多媒体上能够出现自己的声音，出现自己的影像，等同于叫 get exposure, 能够呢得到一个曝光的一个机会。当然这个曝光呢是一个积极的、好的、出名的这么一个曝光哈， get exposure on multimedia. 那么这汉语比赛呢是2012年开始的，它的目的是激发美国儿童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热情。由于 China Press 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当地的中文媒体啊，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哈，它在儿童和家长中赢得了广泛的认可。 The match was started in 2012 with an eye to ignite the interest among American children to learn and use Mandarins. 它的目的呢是非常的明确，能够激发兴趣。哎，这个激发我们用到是 ignite, I-G-N-I-T, 它的原意呢是指呢火苗的这个激发，同时呢像一个发动机点火会用这个词 ignite, 在这里面呢表示说把一个人的热情、一个人的兴趣点给它点燃了，那么用这个 ignite the interest, ignite interest among American children to learn and use Mandarin, 来使用和呢学习我们说这个普通话。 Due to the pressreputation, 它的影响力非常的高，这个由于啊，这个原因用的是 due to, 啊 ,due to the press reputation is one wide recognition, 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认同 among children and parents. 这里面这个词组啊，大家记下来 ,win recognitions, win recognition,recognition, 给大家拼一下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recognition, 获得 win recognition, 如果说前面想扩大它的范围的话呢，可以加一个是 wide recognition, win wide recognition, 获得了广泛的认可。那么在美国啊，现在大约有500万华裔美国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呢出生在美国，他们渴望掌握中文，以便呢在今后的事业中获得成功。 there are now about 5 million Chinese Americans, 啊，叫华裔美国人, a great portion of them American-born, who are eager to grasp Mandarins, 能够学会,能够掌握这个普通话 grasp, G-R-A-S-P, 获得,往往呢指一个人能够学会掌握某一个技能啊，了解某一个领域的知识啊，用这个词 grasp Mandarin in order to 啊，表示一个目的 be successful in their future career 在未来的事业当中获得成功啊 successful 那么除了华裔的这些孩子之外啊，还有其他的族裔的群体也加入到中文的学习热潮当中他们希望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强大给他们在学术和事业上带来更多的收益。A number of other ethnics are also joining the tide. 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其他的族裔啊，我们用的是 ethnic, E-T-H-N-I-C-S, 表示一个群体，表示一个族裔哈，希望同学们记下来。Are join the tide, join, 参加，加入到这个 tide, T-I-D-E, 这个词组非常好，表示说一群人能够呢，非常充满激情的加入到某一个群体当中，也可以翻译成加入到一个什么什么的热潮当中哈，学习中文的这个热潮当中。With intention to cash in,他们的目的非常的明确 with intention to cash in 这个词组 cash in 呢原来呢是指呢一个人有所收益哈、啊、这个收益呢当然是在这个金钱方面 cash in on something 但是在这里面呢它表示说能够获得很多的益处了哈、啊、不仅仅在金钱方面可能说在自己的商业领域在自己的学术领域等等获得一定的 benefit 那么用这个词呢cash in on something 啊，同学们记下来 cash in on something 后面提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 academic 学术还有一个呢是 business opportunity 商业机会 that has been arising out of China's economic and cultural empowerment 那么希望在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强大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他们能够有所呢收益啊，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中国的 economic 另外呢一个是 the culture 这个词哈，经济的和文化的前面还有一个动词呢叫 arise A-R-I-S-E A-R-I-S-E 它呢表示说出现 appear is emerge 所以呢这个词哈我们讲的不多希望同学们通过今天的讲解呢先了解一下这个词 arise 表示说呢 appear 或者是 emerge 出现的意思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经啊设定了一个目标，计划实现啊美国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汉语学习者的人数啊，在2020年之前达到100万人。他的目的呢是以增强美国儿童的全球的竞争力。Forme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nce set a target， 哎，设立了一个目标 ，set a target，set。S-E-T 然后能够推动一个数量哈，增加这个数量我们用的 increase 这个词没有问题表示增加但是呢今天我们学另外一个叫 propel P-R-O-P-E-L 哈，表示说把一个事情能够推动推进哈，也可以理解成为增加它的这个数量哈。The number of Mandarin learners in U.S. kindergartens 美国的幼儿园 primary 小学 middle and high school 小学中学和高中它的数量达到 1 million before 2020其中的目的呢我们看一下英文如何来翻译哈。In order to enhance American kid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enhance 提升 E-N-H-A-N-C-E 后面跟的是 competitiveness 竞争性竞争力 C-U-M-P-E-T-I-T-I-V-E-N-E-S-S 合到一起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那么这个词 enhance 它可以跟很多的名词来连用比如说 enhance your understanding 能够提升你对某件事情的一个理解力哈 enhance your understanding 而这里面呢它表示说提升一个人的竞争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竞争力这个词啊用的是名词 competitiveness 这个词的原来的动词呢我们都比较熟悉叫 compete 啊，竞争啊，是一个动词变成了名词呢它可以呢用 competition 表示竞争的意思但是呢 变成了 competitiveness， 同样它的词性呢也是名词，但它的意思呢跟 competition 是不一样的。它的意思呢是指呢一个人的竞争力了，而 competition 是指呢竞争的意思。同学们要一定要弄清楚呢 compete 这个动词呢可以呢变成两个名词哈，一个是呢 competition， 一个呢是 competitiveness， 但是呢它的意思呢是不一样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Elementary,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not wait to plan their summer vacation when final examinations are still high on the agenda. But the summer holiday is fast approaching for them to explore the world outside campus through field camps, volunteer jobs, and, most needed, Mandarin learning sessions. Flipping through local newspapers printed in Chinese language, you will see a full range of advertisement of summer activities aiming at a teenager with a focus on Mandarin learning. Language courses are common in various forms. Well, it has expanded to speaking and writing contests and China trips to meet with new friends. The China Press, a popular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is now advertising its 7th annual competition for children from 8 to 16 years old to show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the use of Mandarin, with the award of a handful of trophies like cash and a plaque with the winner's name, as well as opportunity to get exposure on its multimedia publications.The match was started in 2012 with eye to ignite the interest among American children to learn and use Mandarin. Due to the press reputation, it's won wide recognition among children and parents. There are now about 5 million Chinese Americans, a great portion of them American-born, who are eager to grasp Mandarin in order to be successful in their future career.A number of other ethnics are also joining the tide with intention to cash in on the academic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at has been arising out of China's economic and cultural empowerment. Former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nce set a target to propel the number of Mandarin learners in U.S. kindergartens, primary, middle, and high school to 1 million before 2020 in order to enhance American kids' global competitiveness.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永远爱你的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love.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本关于爱的故事书。那在这儿 ,Jason 老师有一个特殊的小要求，请你邀请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听这个令人感动的小故事，好吗？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Love You Forever.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永远爱你。But at night time, when that teenager was asleep, the mother opened the door to his room, crawled across the floor, and looked up over the side of the bed. If he was really asleepShe picked up that great big boy and rocked him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While she rocked him, she sang,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like you for always. As long as I'm living, my baby you'll be. 但是到了晚上，当少年睡着的时候，妈妈会轻轻地推开房门，悄悄地走到他的床边，看他是不是睡着了，然后把这个大男孩搂在怀里，轻轻地摇着，摇啊，摇啊，摇啊，然后温柔地唱着，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只要我活在世上，你就永远是我的宝贝。That teenager grew. He grew and he grew and he grew. He grew until he was a grown-up man. He left home and got a house across town. 小男孩长大了，他一天天一点点地长大了。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他离开了家，在城里买了一栋自己的房子。But sometimes on dark nights, the mother got into her car and drove across town. 但有的时候，在漆黑的夜晚呢，妈妈会自己开车穿过整个城市。If all the lights in her son's house were out, she opened his bedroom window, crawled across the floor, and looked up over the side of his bed. If that great big man was really asleep, she picked him up and rocked him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And while she rocked him, she sang.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like you for always, as long as I'm living, my baby you'll be. 如果在儿子家里的灯都熄灭了，他就会打开卧室的窗户，爬过地板，悄悄地走到他的床边，看他是不是睡着了。如果这个男人已经睡着了，他就会把他搂在怀里，轻轻地摇着。摇啊摇啊摇啊，然后温柔地唱着，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只要我活在世上，你就永远是我的宝贝。 Well, that mother, she got older. She got older and older and older. One dayShe called up her son and said, You'd better come see me, because I'm very old and sick. So her son came to see her. When he came in the door, she tried to sing the song. She sang,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like you for always. But she couldn't finish, becauseShe was too old and sick.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妈妈也变得越来越老了。有一天，她打电话给儿子，对他说，你找个时间回来看看我这个生病的老人吧。于是，儿子回到了家，妈妈依旧唱起了那首儿歌。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但是他已经太老太累了，根本没有办法唱完。The son went to his mother. She picked her up and rocked her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And he sang this song.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like you for always. As long as I'm living,My mommy, you'll be. 儿子走向了妈妈，把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摇着，摇啊，摇啊，摇啊。然后他温柔地唱着，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疼你，只要我活在世上，你永远是我的妈妈。When the sun came home that night,He stood for a long time at the top of the stairs. 那天晚上，当儿子回到了家，他在楼梯口默默地站了很久，很久。Then he went into the room where his very new baby daughter was sleeping. He picked her up in his arms and very slowly rocked her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Back and forth. And while he rocked her, he sang, I'll love you forever, I'll like you for always, as long as I'm living, my baby you'll be. 然后他走进了小女儿的房间里，把她轻轻地抱起，轻轻地搂在了怀里，